彷徨第四篇，这是我为 LibriVox 所做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。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或想加入义工行列，请点阅 LibriVox.org 网站。朗读者 Tina Ding，《彷徨》，作者鲁迅，第四篇，《孤独者》一。我和魏连书相识一场，回想起来倒也别致，竟是以送练始，以送练终。那时我在 S 城，就时时听到人们提起他的名字，都说他很有些古怪，所学的是动物学，却到中学堂去做历史教员，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，却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，常说家庭应该破坏。一领薪水，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，一日也不拖延。此外，还有许多零碎的画饼。总之，在 S 城里，也算是一个给人当作弹柱的人。有一年的秋天，我在寒石山的一个亲戚家里闲住，他们就姓魏，是连叔的本家，但他们却更不明白他，仿佛将他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，说是同我们都一样的。这也不足为奇。中国的新学虽说已经20年了，寒食山却连小学也没有。全山村中只有连叔是出外游学的学生，所以从村人看来，他确是一个异类，但也很妒羡，说他挣的许多钱。到秋末，山村中的痢疾流行了，我也自为，就想回到城中去。那时听说连叔的祖母就染了病，因为是老年，所以很沉重。山中又没有一个医生，所谓他的家属者，其实就只有一个这祖母，雇一名女工简单的过活。他幼小失了父母，就由这祖母抚养成人的。听说他先前也曾经吃过许多苦，现在可是安乐了，但因为他没有家小，家中究竟非常寂寞，这大概也就是大家所谓异样之一端吧。寒食山离城是旱道100里，水道70里，专使人叫连叔去，往返至少就得4天。山村僻陋，这些事便算大家都要打听的大新闻。第二天便轰传他病势已经极重，专差也出发了，可是到4更天却咽了气。最后的话是：“为什么不肯给我会一会连叔的呢？”族长进房，他的祖母的母家的亲丁闲人聚集了一屋子，预计连叔的到来，应该已是入殓的时候了。寿材寿衣早已做成，都无需筹划。他们的第一大问题是在怎样对付这程仲孙，因为逆料他关于一切丧葬仪式是一定要改变新花样的。聚义之后，大概商定了3大条件要他必行：一是穿白，二是跪拜，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。总而言之，是全都照旧。他们既经一妥，便约定在连叔到家的那一天一同聚在厅前，排成阵势，互相策应，并立作一回极严厉的谈判。村人们都咽着唾沫，新奇地听候消息。他们知道连叔是吃洋教的新党，向来就不讲什么道理，两面的争斗大约总要开始的，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外的奇观。传说连叔的到家是下午，一进门，向他祖母的灵前只是弯了一弯腰，族长们便立刻照预定计划进行，将他叫到大厅上，先说过一大片冒头，然后引入本题，而且大家此唱彼和，七嘴八舌，使他得不到辩驳的机会。但终于话都说完了，沉默充满了全厅，人们全数悚然的紧看着他的嘴。只见连叔神色也不动，简单地回答道：“都可以的。”这又很出于他们的意外， 大家的心的重担都放下了，但又似乎反加重，觉得太异样，倒很有些可虑似的。打听新闻的村人们也很失望，口口相传道：“奇怪，他说都可以嘞，我们看去吧。”“都可以就是照旧，本来是无足观了，但他们也还要看。”黄昏之后，便欣欣然聚满了一堂前。我也是去看的一个，先送了一份香烛，待到走到他家，已见连叔在给死者穿衣服了。原来他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，长方脸，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，占了一脸的小半。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，那穿衣也穿得真好，井井有条，仿佛是一个大练的专家，使旁观者不觉叹服。寒食山老吏当这些时候，无论如何，母家的亲丁是总要挑剔的。他却只是默默的，遇见怎么挑剔便怎么改，神色也不动。站在我前面的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太便发出羡慕感叹的声音，其次是拜，其次是哭。凡女人们都念念有词，其次入棺，其次又是拜又是哭，直到定好了棺盖，沉静了一瞬间，大家忽而扰动了，很有惊异和不满的形式。我也不由得突然觉到，连叔就始终没有落过一滴泪，只坐在草垫上，两眼在黑气里闪闪的发光。大殓便在这惊异和不满的空气里面完毕，大家都样样的，似乎想走散，但连叔却还坐在草垫上沉思。忽然他流下泪来了，接着就失声，立刻又变成长嚎，像一匹受伤的狼，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，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。这模样是老历上所没有的，先前也未曾预防到，大家都手足无措了。迟疑了一会，就有几个人上前去劝止他，愈去愈多，终于挤成一大堆，但他却只是兀坐着嚎啕，铁塔似的动也不动。大家又只得无趣地散开，他哭着哭着约有半点钟，这才突然停了下来，也不向吊客招呼，径自往家里走。接着就有前去窥探的人来报告，他走进他祖母的房里，躺在床上，而且似乎就睡熟了。隔了两日，是我要动身回城的前一天，便听到村人都遭了魔似的发议论，说连叔要将所有的器具大半烧给他祖母，余下的便分赠生时侍奉、死时送终的女工，并且连房屋也要无期的借给他居住了。亲戚本家都说到舌壁唇焦，也终于阻挡不住，恐怕大半也还是因为好奇心。我归途中经过他家的门口，便又顺便去吊位。他穿了毛边的白衣出见，神色也还是那样冷冷的。我很劝慰了一番，他却除了唯唯诺诺之外，只回答了一句话，是多谢你的好意。二，我们第三次相见就在这年的冬初， S 城的一个书铺子里，大家同时点了一点头，总算是认识了。但使我们接近起来的是在这年底我失了职业之后，从此我便常常访问连叔去，一则自然是因为无聊赖，二则因为听人说他倒很亲近失意的人的，虽然素性这么冷，但是世事生沉无定，失意人也不会常是失意人，所以他也就很少长久的朋友。这传说果然不虚，我一投名片他便接见了。两间连通的客厅并无什么陈设，不过是桌椅之外排列些书架。大家虽说他是一个可怕的新党，架上却不很有新书。他已经知道我失了职业，但套话一说就完， 主客便只好默默地相对，逐渐沉闷起来。我只见他很快地吸完一支烟，烟蒂要烧着手指了，才抛在地面上。吸烟吧。他伸手取第二支烟时，忽然说。我便也取了一支，吸着，讲些关于教书和书籍的，但也还觉得沉闷。我正想走时，门外一阵喧嚷和脚步声，四个男女孩子闯进来了，大的八九岁，小的四五岁，手脸和衣服都很脏，而且丑得可以，但是连叔的眼里却即刻发出欢喜的光来了，连忙站起，向客厅间壁的房里走，一面说道：大梁二梁都来，你们昨天要的口琴我已经买来了。孩子们便跟着一起涌进去，立刻又个人吹着一个口琴一涌而出。一出客厅门，不知怎的便打将起来，有一个哭了。一人一个都一样的，不要争哈。他还跟在后面嘱咐。这么多的一群孩子都是谁呢？我问。是房主人的，他们都没有母亲，只有一个祖母。房东只一个人吗？是的，他的妻子大概死了三四年吧，没有续娶，否则便要不肯将余屋租给我似的单身人。他说着冷冷地微笑了。我很想问他，何以至今还是单身？但因为不很熟，终于不好开口。只要和连叔一熟识，是很可以谈谈的。他议论非常多，而且往往颇奇景，使人不耐的倒是他的有些来客，大抵是读过沉沦的吧，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淋雨者，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，一面唉声叹气，一面皱着眉头吸烟。还有那房主的孩子们，总是互相争吵，打翻碗碟，硬讨点心，乱得人头昏。但连叔一见他们，却再不像平时那样的冷冷的了，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。听说有一回，三娘发了红斑纱，竟急得他脸上的黑气愈见其黑了。不料那病是轻的，于是后来便被孩子们的祖母传作笑柄。孩子总是好的，他们全是天真。他似乎也觉得我有些不耐烦了，有一天特地乘机对我说。那也不尽然，我只是随便回答他。不，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。后来的坏，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，那是环境教坏的，原来却并不坏，天真。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。不，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，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？譬如一粒种子，正因为内中本含有枝叶花果的胚，长大时才能够发出这些东西来，何尝是无端？我因为闲着无事，便也如大人先生们一下野就要吃素谈禅一样，正在看佛经，佛理自然是并不懂得的。但竟也不自检点，一昧任意地说。然而连叔气愤了，只看了我一眼，不再开口。我也猜不出他是无话可说呢，还是不屑辩。但见他又显出许久不见的冷冷的态度来，默默地连吸了两支烟。待到他再取第三支时，我便只好逃走了。这仇恨是历了三月之久才消逝的。原因大概是一半因为忘却，一半则他自己竟也被天真的孩子所仇视了，于是觉得我对于孩子的冒毒的话倒也情有可原。但这不过是我的推测，其实是在我的狱里的酒后，他似乎微露悲哀模样，半仰着头道，想起来真觉得有些奇怪，我到你这里来时，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，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，杀，他还不很能走路。这是环境教坏的。我即刻很后悔我的话，但他却似乎并不介意，只竭力地喝酒，期间又竭力地吸烟。 我倒忘了，还没有问你。我便用别的话来支吾：“你是不大访问人的，怎么今天有这兴致来走走呢？我们相识有一年多了，你到我这里来却还是第一回。我正要告诉你呢，你这几天切莫到我狱里来看我了。我的狱里正有很讨厌的一大一小在那里，都不像人。一大一小，这是谁呢？我有些诧异。是我的堂兄和他的小儿子，哈哈，儿子正如老子一般，是上城来看你，带便玩玩的吧？不，说是来和我商量，就要将这孩子过继给我的。啊，过继给你？我不禁惊叫了。你不是还没有娶亲吗？他们知道我不娶的了，但这都没有什么关系。他们其实是要过继给我那一间寒石山的破屋子。我此外一无所有，你是知道的，钱一到手就花完，只有这一间破屋子。他们父子的一生的事业，是在逐出那一个借住着的老女工。她那瓷器的冷峭，实在又使我悚然，但我还未解。他说：“我看你的本家也还不至于此，他们不过思想略旧一点罢了。譬如你那年大哭的时候，他们就都热心地围着使劲来劝你。我父亲死去之后，因为夺我屋子，要在我笔具上画花鸭，我大哭着的时候，他们也是这样热心地围着使劲来劝我。”他两眼向上凝视，仿佛要在空中寻出那时的情景来。总而言之，关键就全在你没有孩子。你究竟为什么老不结婚的呢？我忽而寻到了转舵的话，也是久已想问的话，觉得这时是最好的机会了。他诧异地看着我，过了一会儿，眼光便移到他自己的膝科上去了，于是就吸烟，没有回答。三，但是虽在这一种百无聊赖的境地中，也还不给连叔安住。渐渐的，小报上有匿名人来攻击他，学界上也常有关于他的流言。可是这已经并非先前似的单是画饼，大概是于他有损的了。我知道这是他近来喜欢发表文章的结果，倒也并不介意。S 成人最不愿意有人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，一有一定要暗暗的来盯他，这是向来如此的，连叔自己也知道。但到春天，忽然听说他已被校长辞退了，这却使我觉得有些误途。其实这也是向来如此的，不过因为我希望着自己认识的人能够幸免，所以就以为误途罢了。S 成人倒并非这一回特别饿，其实我正忙着自己的生计，一面又在接洽本年秋天到山阳去当教员的事，竟没有功夫去访问他。待到有些余暇的时候，离他被辞退那时大约快有3个月了，可是还没有发生访问连叔的意思。有一天，我路过大街，偶然在旧书摊前停留，却不禁使我感到震悚。因为在那里陈列着的一部吉古格初印本《史记索引》，正是连叔的书。他喜欢书，但不是藏书家。这种本子在他是算作贵重的善本，非万不得已不肯轻易变卖的。难道他失业刚才2、3月就一贫至此吗？虽然他向来一有钱即随手散去，没有什么储蓄。于是我便决意访问连叔去，顺便在街上买了一瓶烧酒、2包花生米、2个熏鱼头。他的房门关闭着，叫了2声不见答应。我疑心他睡着了，更加大声地叫，并且伸手拍房门。 出去了吧！ 大梁门的祖母，那三角眼的胖女人，从对面的窗口探出她花白的头来，也大声说，不耐烦似的。哪里去了呢？我问。 哪里去了？谁知道呢？ 他能到哪里去呢？你等着就是，一会儿总会回来的。我便推开门走进他的客厅去，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满眼是凄凉和空空洞洞，不但器具所余无几了，连书籍也只剩了在 S 城绝没有人会要的几本洋装书。屋中间的圆桌还在，先前曾经常常围绕着忧郁慷慨的青年、怀才不遇的骑士和肮脏吵闹的孩子们的，现在却见得很娴静，只在面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。我就在桌上放了酒瓶和纸包，拖过一把椅子来，靠桌旁对着房门坐下。的确不过是一会儿，房门一开，一个人悄悄的阴影似的进来了，正是连叔。也许是傍晚之故吧，看去仿佛比先前黑，但神情却还是那样。啊，你在这里，来的多久了？他似乎有些欢喜。 并没有多久， 我说。 你到哪里去了？ 并没有到哪里去，不过随便走走。他也拖过椅子来，在桌旁坐下。我们便开始喝烧酒，一面谈些关于他的事业的事，但他却不愿意多谈这些。他以为这是意料中的事，也是自己时常遇到的事，无足怪，而且无可谈的。他照例只是一意喝烧酒，并且依然发些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议论。不知怎的，我此时看见空空的书架，也记起吉古格初印本的《史记》索引，忽而感到一种淡漠的孤寂和悲哀。你的客厅这么荒凉，进来客人不多了吗？ 没有了，他们以为我心境不佳，来也无意味。心境不佳实在是可以给人们不舒服的。冬天的公园就没有人去。 他连喝两口酒，默默地想着，突然扬起脸来看着我问道， 你在图谋的职业也还是毫无把握吧？ 我虽然明知他已经有些酒意，但也不禁愤然，正想发话，只见他侧耳一听，便抓起一把花生米出去了。门外是大娘们笑嚷的声音，但他一出去，孩子们的声音便急然，而且似乎都走了。他还追上去说些话，却不听得有回答。他也就阴影似的悄悄地回来，仍将一把花生米放在纸包里。 连我的东西也不要吃了， 他低声嘲笑似的说。 连叔，我很觉得悲凉，却强装着微笑说，我以为你太自寻苦恼了，你看得人间太坏。 他冷冷地笑了一笑，我的话还没完哩，你对于我们偶尔来访问你的我们，也以为因为闲着无事，所以来你这里将你当作消遣的资料的吧？ 并不，但有时也这样想，或者寻些谈资。 那你可错误了，人们其实并不这样。你是在亲手造了独头茧，将自己裹在里面了。 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， 我叹息着说。 也许如此吧，但是你说，那丝是怎么来的？自然，世上也尽有这样的人。譬如我的祖母就是。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，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。然而这也没有什么要紧，我早已预先一起哭过了。我即刻记起她祖母大殓时候的情景来，如在眼前一样。 我总不解你那时的大哭， 于是误途地问了。我的祖母入殓的时候吧？ 是的，你不解的。他一面点灯，一面冷静地说。 你的和我交往，我想还正因为那时的哭嘞。你不知道，这祖母是我父亲的继母，她的生母，她三岁时候就死去了。 他想着，默默地喝酒，吃完了一个熏鱼头。 那些往事我原是不知道的，只是我从小时候就觉得不可解。那时我的父亲还在，家境也还好。正月间一定要悬挂祖像，盛大的供养起来。看着这许多盛装的画像，在我那时似乎是不可多得的艳福。但那时，抱着我的一个女工，总指了一幅像说：“这是你自己的祖母，拜拜吧，保佑你生龙活虎似的大得快。”我真不懂得，我明明有着一个祖母，怎么又会有什么自己的祖母来？可是我爱着自己的祖母，她不比家里的祖母一般老，她年轻，好看，穿着描金的红衣服，戴着珠冠，和我母亲的像差不多。我看她时，她的眼睛也注视我，而且口角上渐渐增多了笑意。我知道他一定也是极其爱我的。然而我也爱那家里的，终日坐在窗下慢慢的做针线的祖母。虽然无论我怎样高兴的在他面前玩笑叫他，也不能引他欢笑，常使我觉得冷冷的，和别人的祖母们有些不同。但我还爱他，可是到后来我逐渐疏远他了。这也并非因为年纪大了，已经知道她不是我父亲的生母的缘故，倒是看久了终日终年的做针线，机器似的，自然免不了要发烦。但她却还是先前一样做针线，管理我，也爱护我，虽然少见笑容，却也不加呵斥。直到我父亲去世，还是这样。后来呢？我们几乎全靠他做针线过活了，自然更这样，直到我进学堂。 灯火消沉下去了，煤油已经将和，他便站起，从书架下摸出一个小小的羊铁壶来添煤油。 只这一月里，煤油已经涨价两次了。 他选好了灯头，慢慢地说， 生活要日渐其困难起来，他后来还是这样，直到我毕业有了事做，生活比先前安定些，恐怕还直到他生病，实在打熬不住了，只得躺下的时候吧。他的晚年，据我想，是总算不很辛苦的，享受也不小了，正无需我来下泪，况且哭的人不是多着吗？连先前竭力欺凌他的人们也哭，至少是脸上很惨然，哈哈！可是我那时不知怎的，将他的一生缩在眼前了，亲手造成孤独，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，而且觉得这样的人还很多嘞。这些人们就使我要痛哭，但大半也还是因为我那时太过于感情用事。你现在对于我的意见，就是我先前对于他的意见。然而我的那时的意见其实也不对的，便是我自己从略知世事起，就的确逐渐和他疏远起来了。 他沉默了，指尖夹着烟卷，低了头想着，灯火在微微的发抖。 哈，人要是死后没有一个人为他哭是不容易的事哈。 他自言自语似的说，略略一停，便扬起脸来向我道， 想来你也无法可想，我也还得赶紧寻点事情做。 你再没有可托的朋友了吗？我这时正是无法可想，连自己。 那倒大概还有几个的，可是他们的境遇都和我差不多。 我辞别连叔出门的时候，圆月已经升在中天了，是极静的夜。四，山阳的教育事业的状况很不佳。我到校两月，得不到一文薪水， 只得连烟卷也节省起来。但是学校里的人们虽是月薪15、6元的小职员，也没有一个不是乐天知命的。仗着逐渐打熬成功的铜筋铁骨，面黄肌瘦的从早办公一直到夜，期间看见名位较高的人物，还得恭恭敬敬地站起，实在都是不必衣食足而知礼节的人民。我每看见这情状，不知怎的，总记起连叔临别托付我的话来。他那时生计更奇不堪了，窘相时时显露，看去似乎已没有往时的深沉。知道我就要动身，深夜来访，迟疑了许久，才吞吞吐吐地说道：“不知道那边可有法子想，便是抄写。”1月20、30块钱的也可以的，我很诧异了，还不料他竟肯这样的迁就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我还得活几天，那边去看一看，一定竭力去设法吧。这是我当日一口承当的答话，后来常常自己听见，眼前也同时浮出连叔的相貌，而且吞吞吐吐地说道。我还得活几天。到这些时，我便设法向各处推荐一番，但有什么效验呢？事少人多，结果是别人给我几句抱歉的话，我就给他几句抱歉的信。到一学期将完的时候，那情形就更加坏了起来。那地方的几个绅士所办的学理周报上，竟开始攻击我了。自然是绝不指名的，但措辞很巧妙，使人一见就觉得我是在挑剔学潮，连推荐连书的事也算是呼朋引类。我只好一动不动，除上课之外，便关起门来躲着，有时连烟卷的烟钻出窗隙去，也怕犯了挑剔学潮的嫌疑。连书的事自然更是无从说起了。这样的一直到深冬，下了一天雪，到夜还没有止，屋外一切静极，静到要听出静的声音来。我在小小的灯火光中闭目枯坐，如见雪花片片飘坠，来增补这一望无际的雪堆。故乡也准备过年了，人们忙得很，我自己还是一个儿童。在后院的平坦处，和一伙小朋友塑雪罗汉。雪罗汉的眼睛是用2块小炭嵌出来的，颜色很黑，这一闪动便变了连叔的眼睛。我还得活几天，仍是这样的声音。为什么呢？我无端的这样问，立刻连自己也觉得可笑了。这可笑的问题使我清醒，坐直了身子，点起一支烟卷来，推窗一望，雪果然下得更大了。听得有人叩门，不一会，一个人走进来，但是听熟的客寓杂役的脚步。他推开我的房门，交给我一封6寸多长的信，字迹很潦草，然而一瞥便认出“未笺”2个字是连书寄来的。这是从我离开 S 城以后，他给我的第一封信。我知道他疏懒，本不以渺无消息为奇，但有时也颇怨他不给一点消息。待到接了这信，可又无端的觉得奇怪了，慌忙拆开来，里面也用了一样潦草的字体，写着这样的话：“申非，我称你什么呢？我空着。”你自己愿意称什么，你自己添上去吧，我都可以的。别后共得3信，没有付。这原因很简单，我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。你或者愿意知道些我的消息，现在简直告诉你吧，我失败了。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，现在知道那并不，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。先前。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， 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，活不下去。现在大可以无需了，然而要活下去。然而就活下去吗？愿意我活几天的，自己就活不下去。这人已被敌人诱杀了，谁杀的呢？谁也不知道。人生的变化多么迅速啊！这半年来，我几乎求乞了，实际也可以算得已经求乞。然而我还有所为，我愿意为此求乞，为此动馁，为此寂寞，为此辛苦。但灭亡是不愿意的。你看，有一个愿意我活几天的，那力量就这么大。然而现在是没有了，连这一个也没有了。同时，我自己也觉得不配活下去，别人呢，也不配的。同时，我自己又觉得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。好在，愿意我好好的活下去的已经没有了。再没有谁痛心，使这样的人痛心，我是不愿意的。然而现在是没有了，连这一个也没有了，快活极了，舒服极了。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、所反对的一切，拒斥我先前所崇仰、所主张的一切了。我已经真的失败，然而我胜利了。你以为我发了疯吗？你以为我成了英雄或伟人了吗？不，不的，这事情很简单。我近来已经做了杜师长的顾问，每月的薪水就有现洋80元了。沈飞，你将以我为什么东西呢？你自己定就是，我都可以的。你大约还记得我旧时的客厅吧？我们在城中初见和将别时候的客厅，现在我还用着这客厅。这里有新的宾客、新的馈赠、新的颂扬、新的专营、新的磕头和打拱、新的打牌和猜拳、新的冷眼和恶心、新的失眠和吐血。你前信说你教书很不如意。你愿意也做顾问吗？可以告诉我，我给你办。其实是做门房也布房，一样的有新的宾客和新的馈赠，新的颂扬。我这里下大雪了，你那里怎样？现在已是深夜，吐了两口血，使我清醒起来。记得你竟从秋天以来陆续给了我三封信，这是怎样的可以惊异的事哈？我必须寄给你一点消息，你或者不至于倒抽一口冷气吧。此后我大约不再写信的了，我这习惯是你早已知道的。何时回来呢？倘早，当能相见。但我想，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。那么，请你忘记我吧。我从我的真心感谢你先前常替我筹划生计，但是现在忘记我吧。我现在已好了。连书，12月14日。这虽然并不使我倒抽一口冷气，但草草一看之后。又细看了一遍，却总有些不舒服，而同时，可又夹杂些快意和高兴。又想他的生计总算已经不成问题，我的担子也可以放下了。虽然在我这一面始终不过是无法可想，忽而又想写一封信回答他，但又觉得没有话说，于是这意思。也立即消失了。我的确渐渐地在忘却他，在我的记忆中，他的面貌也不再时常出现。但得信之后不到10天， S 城的雪里七日报社忽然接续着邮寄他们的雪里七日报来了。我是不大看这些东西的，不过既经寄到，也就随手翻翻。这却使我记起连书来，因为里面常有关于他的诗文，如雪夜夜连书先生、连书顾问高斋雅集等等。有一回，雪里闲谈里还津津地叙述他先前所被传为笑柄的事，称作逸文，言外大有且夫非常之人必能行非常之事的意思。不知怎的，虽然因此记起，但他的面貌却总是逐渐模糊，然而又似乎和我日加密切起来，往往无端感到一种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不安和极轻微的震颤。幸而到了秋季，这雪里七日报就不寄来了，山阳的雪里周刊上却又按期登起一篇长论文《流言及事实论》，里面还说关于某君门的流言已在公正士绅间盛传了，这是专指几个人的。有我在内，我只好极小心，照例连吸烟卷的烟也谨防飞散。小心是一种忙的苦痛，因此会百事俱废，自然也无暇记得连书。总之，我其实已经将它忘却了。但我也终于敷衍不到暑假，五月底便离开了山阳。五，从山阳到历城，又到太谷，一总转了大半年，终于寻不出什么事情做，我便又决计回 S 城去了。到时是春初的下午，天气欲雨不雨，一切都照在灰色中。旧寓里还有空房，仍然住下。在道上就想起连书的了。道后便决定晚饭后去看他。我提着两包文喜名产的竹饼，走了许多潮湿的路，让道给许多拦路高卧的狗，这才总算到了连书的门前。里面仿佛特别明亮似的，我想一做顾问，连狱里也格外光亮起来了，不觉在暗中一笑。但仰面一看，门旁却白白的，分明贴着一张斜脚纸。我又想，大梁门的祖母死了吧，同时也跨进门，一直向里面走。微光所照的院子里放着一具棺材，旁边站一个穿军衣的兵或是马便，还有一个和他谈话的，看时却是大梁的祖母，另外还闲站着几个短衣的粗人。我的心即刻跳起来了，他也转过脸来凝视我。哎呀，您回来了，何不早几天？他忽然大叫起来。谁没有了？我其实是已经大概知道的了，但还是问。魏大人前天没有的。我四顾，客厅里暗沉沉的，大约只有一盏灯，正屋里却挂着白的孝帷，几个孩子聚在屋外，就是大梁二梁们。他停在那里，大梁的祖母走向前指着说，魏大人恭喜之后，我把正屋也租给他了，他现在就停在那里。孝帷上没有别的，前面是一张条桌，一张方桌，方桌上摆着十来碗饭菜。我刚跨进门，当面忽然现出两个穿白长衫的来拦住了，瞪了死鱼似的眼睛，从中发出惊疑的光来，盯住了我的脸。我慌忙说明我和连叔的关系，大梁的祖母也来从旁证实，他们的手和眼光这才逐渐迟缓下去，默许我近前去鞠躬。我一鞠躬，地下忽然有人呜呜地哭起来了。定神看时，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伏在草涧上，也是白衣服， 头发剪得很光的头上还落着一大绺苎麻丝。我和他们寒暄后，知道一个是连叔的从堂兄弟，要算最亲的了，一个是远房侄子。我请求看一看故人，他们却竭力拦阻，说是不敢当的。然而终于被我说服了，将孝为接起。这回我会见了死的连叔，但是奇怪，他虽然穿一套皱的短衫裤，大襟上还有血迹，脸上也瘦削的不堪，然而面目却还是先前那样的面目，宁静着闭着嘴，合着眼，睡着似的，几乎要使我伸手到他鼻子前面，去试探他，可是其实还在呼吸着。一切是死一般静，死的人和活的人。我退开了，他的从堂兄弟却又来周旋，说舍弟正在年富力强、前程无限的时候，竟奏耳作鼓了。这不但是衰宗不幸，也太使朋友伤心，言外颇有替连叔道歉之意。这样的能说，在山乡中人是少有的，但此后也就沉默了。一切是死一般静，死的人和活的人。我觉得很无聊，怎样的悲哀倒没有，便退到院子里和大梁门的祖母闲谈起来。直到入殓的时候是临近了，只待寿衣送到，定棺材钉时，子午卯酉四生肖是必须躲避的。他谈得高兴了，说话滔滔的泉流似的涌出，说到他的病状，说到他生时的情景，也带些关于他的批评。你可知道魏大人自从交运之后，人就和先前两样了，脸也抬高起来，气昂昂的，对人也不再先前那么迂。你知道他先前不是像一个哑子，见我是叫老太太的吗？后来就叫老家伙。哎，真是有趣，人送他仙居树，他自己是不吃的，就摔在院子里，就是这地方，叫道：老家伙，你去吃吧。他交运之后，人来人往，我把正屋也让给他住了，自己便搬在这厢房里。他也真是一走鸿运，就与众不同，我们就常常这样说笑。要是你早来一个月，还赶得上看这里的热闹。三日两头的猜拳行令，说的说，笑的笑，唱的唱，作诗的作诗，打牌的打牌。他先前怕孩子们比孩子们见老子害怕，总是低声下气的，进来可也两样了，能说能闹。我们的大梁们也很喜欢和他玩，一有空便都到他的屋里去，他也用种种方法逗着玩，要他买东西，他就要孩子装一声狗叫，或者磕一个响头，哈哈，真是过得热闹。前两月二梁要他买鞋，还磕了三个响头嘞，那现在还穿着没有破呢。一个穿白长衫的人出来了，他就住了口。我打听连叔的病症，他却不大清楚，只说大约是早已瘦了下去的吧。可是谁也没理会，因为他总是高高兴兴的。到一个多月前，这才听到他吐过几回血，但似乎也没有看医生。后来躺倒了，死去的前三天就哑了喉咙，说不出一句话。十三大人从寒食山路远迢迢的上城来，问他可有存款，他一声也不响。十三大人疑心他装出来的，也有人说有些生痨病死的人是要说不出话来的，谁知道呢？可是魏大人的脾气也太古怪，他忽然低声说，他就不肯积蓄一点，水似的花钱。十三大人还疑心我们得了什么好处，有什么屁好处呢？他就冤里冤枉，糊里糊涂的化掉了。譬如买东西，今天买进，明天又卖出，弄破，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待到死了下来，什么也没有，都糟掉了。要不然，今天也不至于这样的冷静。他就是胡闹，不想办一点正经事。 我是想到过的，也劝过他。这么年纪了，应该成家。照现在的样子，结一门亲很容易。如果没有门当户对的，先买几个姨太太也可以。人是总应该像个样子的。可是他一听到就笑起来，说道：“老家伙，你还是总替别人惦记着这等事嘛？你看，他近来就浮而不实，不把人的好话当好话听。要是早听了我的话，现在何至于独自冷清清的在阴间摸索？至少也可以听到几声亲人的哭声。”一个佃户背了衣服来了，三个亲人便捡出里衣，走进围后去。不多久，孝为接起了，里衣已经换好，接着是加外衣。这很出我意外，一条土黄的军裤穿上了，牵着很宽的红条。其次穿上去的是军衣，金闪闪的肩章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级，哪里来的品级？到入关，是连叔很不妥帖的躺着，脚边放一双黄皮鞋，腰边放一柄纸糊的指挥刀，骨瘦如柴的灰黑的脸庞是一顶金边的军帽。三个亲人扶着官沿哭了一场，只哭是泪。头上落麻线的孩子退出去了，三两也必去，大约都是数子午卯酉之一的。粗人打开棺盖来，我走进去，最后看一看永别的莲叔。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，安静着躺着，合了眼，闭着嘴，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，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。敲钉的声音一响，哭声也同时并出来。这哭声使我不能听完，只好退到院子里，顺脚一走，不觉出了大门了。潮湿的路极其分明，仰看太空，浓云已经散去，挂着一轮圆月，散出冷静的光辉。我快步走着，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，但是不能够。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，九只九只，终于挣扎出来了，隐约像是长嚎，像一匹受伤的狼，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，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。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，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，月光底下。第四篇结束。